江，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塞罗哩塞罗，塞罗塞罗哩塞。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把，咿哟，塞罗塞罗哩塞。 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 草地，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Thank you.

Mi yu mam shi nam min da ha lao kliya na fi lai ni El ha da da ba sha la di wak da Waka man mu shi gai li Mu shi gai li Wa la gai li ya ho fi li ha la wu du Ya ka la su fi lai li Ba da fi ta so kwa la me da ai chi Ha la ai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in ti ya du sa Ya du sa Shai la bas bu sa Wa la ah la wiki Wa bal ti Wa ba ai ta lu sa Bin ti ya du sa Ya du sa Shai la bas bu sa Wa la ah la wiki Wa bal ti Wa ba ai ta lu sa Bu si ya nu sa Shu fi nes Shu fi Ay zay bi yu bu sun El guo fa ni hong hai ya gun Hai ya gun na ya ma Ya ma hai ya gun na Hai ke bu di la li hai win ya ma Ya ma Win na bu di da ai ni na Ah na la hai la du wul fa si Al al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as bu sa Bin ji ya du sa Ya du sa Shai lan bas bu sa我来爱了为地我买了地我把爱家路上并且也都是也都是谁来不是不散我来爱了为地我买了地我把爱家路上啊呀呀他白一行舍得非你来给了爱舍得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那边呀地那一了啊还都能了我还领那白的里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ن كلاي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ا بس يا دوسا وبقيت يا نوسا حلو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寒冷的土地，那里没有飞鸟，没有人烟，只有藏羚羊爬过冰封的山脊。在那遥远的可可西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那里没有绿树，没有花朵，只有藏羚羊留下一串串足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